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很受伤》。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明天见。 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钟，他终究是人，不像买卖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隐忍在忍。当爱情变得不诚恳，又没分寸，你何必为他苦苦的等？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为了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让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巴不得痛哭一场，日子要过得还长。我知道非常难过，舍不得放弃，心不甘。你真的要试着把他遗忘，他不值得你值得而在，再而三的肝肠寸断。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准，他终究是人，不像买卖那般单纯。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让你现在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 员，哎，来了， 哎，点菜点菜，这个。 你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声控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同比实际增长7.0%。其中，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一季度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发布联合公告，决定同意内地的基础设施机构和香港基础设施机构开展香港与内地的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17日晚间，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会发布意见称，上海停止审批公寓式的办公项目，加强商业办公项目建设、销售监管。按照商业办公的规划要求，重新审核未上市销售的项目，对已批未建的项目要重新审图。联合国目前发布《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17年》中更新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在2017年增长2.7%，2018年增长2.9%。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似河畔蝶摇曳，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有时候会觉得人最软弱的地方呢，其实是舍不得，舍不得一段不再精彩的感情，舍不得一份虚荣，舍不得掌声。我们永远以为最好的日子是会很长很长的，不必那么快的离开。可是就在我们心软和缺乏勇气的时候，最好的日子毫不留情的就逝去了。你说呢？ 别想你能控制我的心，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的，不想再做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难量难再续，难测惜，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日可退？侧尽深情，你给了谁？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农历4月2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廊坊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首都北京明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晋林天津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有一些小事情，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做到的话，可能就会让生活过得更健康充实，心情舒畅。第一就是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早晨，不要一醒来慌慌张张的，早点起床。第二点是提高做事效率，不要拖拖拉拉的，反而会让心情变得糟糕。第三，三餐一定要吃好，记得要加入奶、豆、粗粮这样的食物。第四点是花5分钟冥想，就是这样闭上眼睛，让整个人放松一下，沉淀一下。第五点，每天运动20分钟。第六点，多和家人交流。第七，早中晚自我按摩，比如说按按脑袋、按按手指、肩膀、捶一捶腿都是可以的。最后一点说的是常和朋友联络，身心健康很重要，你可以做到这些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心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爱情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要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容易失去自我。事物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一种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而变成毫无美感的一种形式。爱情就像是一捧沙，抓得越紧，流失的越多，不是吗？ 灿烂的梦早已泛黄，那斑驳的誓言已簌簌风香，幸福的花早已风干，醉丧在墙一角不吐芬芳，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思念打翻，就算闭上眼不去看，也难以减少幻想。空的心房止住忧伤，曾热闹的片段一幕幕退场，你的方向怎么去找，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思念发疯，就算闭上眼不去看，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减少幻想。 吹成你的风向，怎么去找我追逐的步伐？如今你满身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等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就算闭上眼不去看，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坚守幻想。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色丝如梦，一分一秒为你的转，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狂乱不能计量，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一丝一毫秘密的藏，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梦，一分一秒秘密的藏，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狂乱不能计量，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一丝一毫秘密的藏，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 你知道吗？就是人呢，原本是简单的生物，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组合搭配，人生的基本需求。但往往我们却会在这种冗杂的人世间，用复杂的心境鞭策自己，或者是超度他人。生活本来就是繁琐而又现实的，有些人生猛一翅，有些人粗茶淡饭，但日子也没有因为你穿着名牌无为招摇而让秒数已经汗水前进，也秒而被你怕过满你的图像了。没人是不到会，不是怕不让时光到会。 你有空啊啊啊啊啊，心里是一种种， 只为等待这一天，只为和你占容颜，相恋不给这份缘，越苦一日盼呀盼呀白不平，谁能念我这份情，夜夜梦呀梦呀只为你，若水只去不到你，朝朝望呀望呀愁又有雨，相恋怎能不相恋， 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到

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心头春浪漫，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秋叶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明白是一种孤单。 我想你的心头春浪漫，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后面也许是借不掉的疤，而让爱逐夜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的心头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 我 们也心他一天又一天，我想跟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头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秋叶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孤单。 我想你的心头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 也许是戒不掉的他，而让爱逐夜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件，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 中好像都在错过，在渴望长大当中错过童年，在迷茫困惑当中错过青春，在狐疑猜忌当中错过人际，在平庸麻木当中错过机遇。我们悔恨昨天的错过，今天却在一成不变当中一错再错。曾经的错就让它错吧，留给岁月去冲刷。今天的路仔细审视，好好把握，别让当下的蹉跎和荒废酿成往后的一声叹息。这里是品飞零三三品质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北道，我是江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可真不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就会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我还能对自己交代清楚，因为我在乎。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怎么样都飞不走，哦，你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7号上午，我市召开散乱污企业治理、善康治理、清洁城乡和煤替代四项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听取散乱污企业治理、善康治理、清洁城乡和煤替代四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的目标任务，查找差距，分析不足，研究对策，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会议，市长刘连杰就四项重点工作推进讲了意见。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要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和工作紧迫感，真正将散乱污企业整治、善康治理、煤替代和清洁城乡攻坚战行动作为一把手工程，按照既定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快速推进，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在散乱污企业治理上，要加大两断力度，加大三清力度，加大巡查力度、执法力度和转型升级力度。在善康治理上，要再排查、严治理、出方案。在清洁城乡攻坚行动中，各级各部门要在清出底的基础上，从管理体制运行模式改革入手，健全完善城乡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清洁城乡攻坚战活动成果保持长久。在煤替代工程推进中，要加快完成2016年气代煤回头看工作，精准把握好2017年气代煤工程时间节点，严格核查物资供应，严格标准安全验收，科学管理维护，做好散煤清零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顶住压力，负重前行，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劲，打赢这一场场硬仗，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会上，各镇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就散乱污企业治理、善康治理、清洁城乡和煤替代四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做了汇报。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副市长李海滨分别就清洁城乡、散乱污企业治理、善康治理、电代煤和气代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点评。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逐渐成熟，民用无人机市场需求日趋旺盛，市职教中心抓住机遇，开设无人机专业，加强校企合作，供应无人机应用人才。市职教中心与三河市汇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合资成立了三河市兴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并以学校无人机兴趣小组为载体，实施民用无人机应用和无人机飞手的人才培养工程。无人机兴趣小组是职教中心自动化系各班对无人机有兴趣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通过无人机专业教师的模拟器指导，学生们初步掌握了无人机的基本操作技能，能够运用无人机进行植物保护、物流配送、拍摄影像等三个主要方向的实际操作。通过校企合作方式，既学会先进的理论知识，又提升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真正把人才转化为劳动技能型人才。连日来，市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站多措并举，积极配合镇村两级清洁城乡攻坚战行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省干线路域环境卫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工作中，市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站将各条干线沿线两侧的垃圾进行挖坑掩埋或取土遮盖，边沟内垃圾杂物全部清走，两侧飘挂物、各类小广告全部捡拾和铲除干净，杂物杂草彻底清理，并抽调人力、机械、车辆对区域内重点路段进行全方位清理打扫，进行喷洒降尘，做到了不留死角。截至目前，市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站共清理垃圾杂物35立方米，堆积物2处4立方米，路域环境面貌得到了明显提升。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眼疲劳者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平衡。

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新来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每个月你的钱都花在哪方面，你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当初为什么要买呢？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每个月你的钱都花在哪些方面，你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当初为什么要买呢？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破苦你却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要找点小的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到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一些方面，你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当初为什么要买。就是王平说，每个月大部分钱都花在买东西上了，因为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记得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金饰品，花了我2个月的工资，当初觉得特别的喜欢。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态也挺好的，我们挣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对不对？而钱放在家里边就会一定会开心吗？我想不一定，只有买了东西之后自己可能才会愉悦一些吧。不过有时候买完之后发现这钱包空空如也的时候，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高兴哈。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越让你不受伤，这些年的一起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记住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每个月你的钱都花在哪些方面，你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当初为什么要买呢。这时候看到简单爱说，我几乎天天听你节目，想点播一首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我和我的他以前常去的公园也不能在一起牵手同去，那个公园有太多的回忆，我第一次牵他的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吻他，都是在那个公园。我想我再也不会去那个公园了，因为没有勇气再去。首先得要对你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暂时是无法点歌的，不过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念念不忘当中被渐渐遗忘了，所以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强迫自己忘记某一个人，也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幸福好吗。 说吧，说你爱我吧。

起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我说了一句埋怨，转身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你伤痕累也不管、哎、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未来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未来你不够勇敢，千万遍，哪怕你伤痕累累，我也不管、 啊。今天拿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每个月你的钱都花在哪些方面？这时候看到 YH 说，学生的生活大多都是挺潇洒的吧，只要喜欢的东西大多都是不会考虑太久就会去买的，但是规划自己的钱，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都是很重要的。我突然想到曾经看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说月初是土豪，月中是平民，月底就是乞丐了。这可能就是说那些不懂得如何规划自己的钱的那些人的生活吧。这里是品飞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被盗，我是孙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 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会变心爱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 是的 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 相信才会错。